同志们啊，看到小手兵粮这样说后，叶修立刻语重心长地教育上了：“如果我们这支战队想有个长期发展的话，这才是正确的思路和态度呢。大家都应该端正起来，我手里的军木校、包子的包子入侵、小唐的老魏的，这些账号将来怎么归属？像老魏这种老人家，打不两年肯定还是要退役的，账号就这样被他带走吗？” 到时候再做商讨，到时候谈不妥怎么办？没有账号，队伍到时候拿什么去打比赛？还有，老魏现在揣着2000万，已经有200万购买材料成为对战队的投入了。那么日后战队正式注册，在成立俱乐部的时候，这些投入算什么比例的入股？200万就算是老夫给你的跑腿费了。好吧，我已经有200万购买材料成为对战队的投入了。 那么日后战队正式注册，在成立俱乐部的时候，这些投入算什么比例的入股？靠，你还真客气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没能通过挑战赛，那也就算了；如果通过挑战赛正式进入职业圈，那就是必须要弄清楚的。为了战队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运作下去。魏琛不说话了，他是经历过职业圈的人。 其实对叶修所说的这种情况，他更有过亲眼目睹。就是在那个最早期的年代，由于想法的各种不成熟，有不少很有潜力的战队，仅凭热血抱团，没有规范的运营和管理，最终都免不了分崩离析的下场。说实话，魏琛还真喜欢这种热血抱团的方式。 对于他们蓝宇当然那种规范的运营管理，当时很有些抵触。然而事实就是这样的打脸，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这种事虽然让人很鄙视，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着，想找出特例都难。把这种问题就这么赤裸裸的拿出来说，魏琛听在耳中都觉得有些尴尬。然而他心里却很清楚。 叶修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想到自己毕竟是职业圈出来的，而且是前辈，魏琛觉得自己有必要做个表率，随即清了清嗓子开口道：“这有什么说的？我的账号就算战队的，就这么定了。”“我的也没问题啊。”唐柔随即说道。她虽然没有职业圈的经验，但这姑娘向来是个明白人。 更何况，叶修说的这种情况又不是只有职业圈才有的状况，是很普遍的现象。唐柔显然也明白这当中的道理，对于手中所握的角色毫不在意的就交出来了。啥意思啊？到了包子同志，却是迷糊起来了。但是在没搞清楚情况下就敢表态，这才是包子的作风。于是包子很快就说。 反正你们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那我的号也算战队的？好样的， 包子！魏琛立刻提出表扬。 嘿，是吧？包子答应。老板，你看，现在起这些账号其实就都是你的了。啊？ 陈果一时间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你可不要坑我们啊！说什么呢你？ 陈果怒，这货居然敢质疑自己的人品。 号现在拿给战队用了，以后你们想拿走，我还能为难你们吗？陈国很义气的也表态了。经营战队，你这样的思路就不对了吧？真要哪天我们一起来要账号，你真给我们，到时候战队里的选手拿什么去比赛啊？谁想陈国却只是笑了笑。<笑> 问题是会有这样的一天吗？ 大家痛快的一句话就把账号纷纷交付给了战队。 这是对他这位经营者的信任，同样的，他这样的表态也是对于大家的信任，相信这些人不会做出为难战队的举动。那可难说了，结果叶修却偏偏要来煞风景，有些人可是很没下线的。对，你得防着他。 魏晨立即也是站出来说着，这两货又开始互相嘲讽了。 陈国当然不会再去理这两个家伙这些垃圾话，他倒是以老板的身份找了战队群里的小手冰凉， 公事公办地谈了一些问题。谈话很顺利，小鼠冰凉想到的东西甚至比陈果这个老板还要多些。这说起来也不能太怪陈果，毕竟除了小鼠冰凉，余下的人几乎都是建立在交情的基础上。以陈果的性格来说，有些问题他即便是意识到了也很难开口，他会觉得不好意思。而和小鼠冰凉在拿出一些公事公办的态度来开口后，陈果才发现很多问题更容易说清楚。比如接下来合作找挑战赛，大家的确是以战队的名义去的，但事实上挑战赛的战队大多是重在参与，杀进职业赛那大多是一种幻想，除了把这当复活赛的俱乐部战队，没有哪支队伍是从一开始就认真地把自己当职业队去规划的，绝大多数情况就是几个或现实或游戏里的好友赶着这个赛前报个团，然后报个名，大家潇洒走一回。或许在这过程中有一些出色的玩家会被职业圈看到，但随后顶多也就是被职业战队挖走罢了。到现在为止，真没有哪个团队是这样一步迈入职业圈的。所以陈果和小手冰凉很认真地谈了下，在参加挑战赛这个阶段，他们到底算不算是职业队的问题。算是职业队，那当然要拿合同发工资，但通常情况下来说，挑战赛参赛者都是兴趣抱团，说工资那可就真有点可笑了，谁求着谁参加呀，还发工资。陈国对小手冰凉本来是想这个态度，可是又想到小手冰凉是叶修很辛苦才笼络出来的人才，虽然不如职业级那么珍贵，但是叶修在霸气雄图这种网游顶尖工会里卧底那么久，见识了那么多牧师，不也只挑中了小手冰凉这么一位。小手冰凉比上虽然不足，比下却也绰绰有余，真要说他无可替代貌似有些夸张了，但要说他可有可无，真当叶修化身无敌醉俊郎是在无聊打发时间吗？这个问题上，小手冰凉真比魏琛和包子难处理多了。这两位有交情，说来就来了，这段时间吃住全是陈果张罗了，人根本也没提挑战赛这阶段怎么算，倒是这个小手冰凉怎么和他谈呢？陈国是犹豫了很久才谈起来了，结果却是出奇的顺利，原因就是小手冰凉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在角色定位上他很知道天高地厚，对于在进入职业圈之前所有人就是打酱油一样的常规模式他是很接受的，但问题是他们这支队伍目的不是打酱油，队里也有人绝不是打酱油级别的。结果到了最后，反倒是小手冰凉在提醒陈果，你可别把叶秋大神也当一般打酱油的货给对付，他这要真这么打酱油去，那全队可就都酱油了。很显然陈果是已经习惯不把叶秋当回事了，但小手冰凉这个不知内情的人哪里会知道叶修这只是陈果无意间捡回来的，绝不是烧香拜佛才供回来的。这距离挑战赛还有些时间，小手冰凉倒是挺紧张这个阶段里大神出什么状况。陈果一想也就了然了，这在一般人的认识里，叶秋有必要组个战队冒着挑战赛这么大的风险重返职业圈吗？没有，完全没有。就叶秋这身份，真要想重返职业圈，打一声招呼说要复出，总还是吸引到很多眼球的。即便是考虑到年龄以及一年的空白期之类的因素，可能不至于被人抢破头，但要想随便找个职业队再混混绝对不难，怎么看也比组个草根从挑战赛杀起来得直接靠谱吧。所以陈果眼里觉得小手冰凉不太熟，有些棘手，但在小手冰凉眼里，叶秋这么大个腕儿，那才是战队最棘手的人物吧。 这你大可放心，叶秋他就是这战队的挑头人。 陈果如此对小手冰凉说着。那他算是技术入股？小手冰凉问着。 当然当然。 陈果根本就没想到过这些问题，直至因为小手冰凉的账号问题，今天这才是大家第一次认真谈了一下战队的投入比例什么的。之前举例的是魏琛可能对战队的投入，现在经小手冰凉这么一提醒，陈果才意识到叶秋的确应该算是一种技术入股，而且他这技术入股体现出的价值只高不低。此外，魏琛可能的投入是一方面，而他研究的那技能书的刷法同样也算是一种技术入股，现在都已经被他们拿来使用了。这些真要算起来还真是麻烦啊。这个操作起来，陈果真有些不知如何算法，随后请教了一下叶修、魏琛。这两个过来人正好都是经历过最早期战队刚起来时候的人，对于这支战队如何起步倒都有点发言权的。听这两人这么一说，陈国这才明白，早期有很多战队热血抱团，根本就没有什么启动资金，一堆子选手的吃住解决就已经不错，根本就没有什么额外的固定工资，他们的收入直接就是从战队运营后的各种所得中提成，至于这个提成比例就是按大家的入股，而那个时候大家用来入股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手中的账号。